最近朝鲜的工业出版社发行了杂志《朝鲜建筑》第100期。杂志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编辑在朝鲜劳动党的发起和指导下建成的纪念碑式创造物等提高建筑家的创作技巧和业务水平所需的建筑形成及科技资料。杂志《朝鲜建筑》第一期是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细心指导下编辑发行的。他只是编辑和发行一部建筑部门的杂志《朝鲜建筑》，并对杂志的编辑形式、内容和规格以及印刷用纸等都做了具体的指教。